煽风点火，雨夜静清秋，树满枯竭凋落，微风洒悲奏。洗净风沙月瘦，为我心间抬头，一盏烛火灭愁，清香满面羞。

蓝的天，白的云，一条河脏村村窄窄轻轻柔柔的怀抱。 河水 流淌， 流淌； 道路 流通， 流通。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，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。 京津冀协同发展，疏通则不痛； 京津冀协同合作，融会则贯通。 北京时间15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，许愿曲。 好，我叫陈倩莹，今年21岁。我觉得最让我骄傲的一件事情呢，是在上高中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学校提倡的就是上课的形式就是要小组互动的，然后呢，结果老师就要说对整个班进行一个分组，结果因为那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私心，然后我喜欢跟我关系好的人在一起，然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。老师这么安排了，肯定是有他的想法，但是同学们好像有点不理解老师，就很生气，很生气。完了之后，我就站在讲台上一拍桌子，就跟他们说：“老师都已经说了，让你这么办你就这么办，怎么哪那么多事儿？”当时有很大的冲突，就是你倒好，然后那个你自己对于你来说这件事情你占了便宜了，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，但是我最后还是跟老师去协调，然后我去跟每个同学去沟通，还好这件事情就被慢慢一点平息下来了。然后在同学周围的话，这件事情还是我做的一件比较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。 这样可以了吧，战争该停了吧，再这样下去的你我就等着挂。你在欺负我吗，心里痛快乐吗，我猜你从来没摔过我的话。就这样爱你，就这样。

烟香楼，软土桥，白色对黄铜，烟对歌，一对头，几杯对山东，两鬓霜，一颗心。可惜一泡风，佛陀对苍生。 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。 结束这折磨，谁轻柔的抚摸，谁纵身入湖泊，换温暖魂魄。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银河勾心不捉，不知何以摆脱。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丛生万座，忽身猛烈不落，梦梦何故。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银河勾心不捉，不知何以摆脱。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丛生万座，忽身猛 说爱，再无谓的感慨，以为

秋度红尘的飞鸟，假如当一扇门任过往人推敲，眼前留少不及你有缘时的美少，那松土青冷是我被误解的曲调，甘愿是条鱼游历澎湃是江潮，纵然是月影可退避天边拂晓，若等霜雪雨来到，换你御寒的袄，却无奈缘自蹊跷，有我身不寂寥，仿佛轮回里我曾寻找，沿海中我曾飘摇，踏过无尽千山长路，知多少是否参差人未曾言笑，往事让看破尘嚣，我 看破尘嚣，我甘心快离

想温暖下一场梦，或许你从未想到过往，忘不了山谷的回声，可能是远方的汽笛声。 刻度九八二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，AM 九二七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许愿曲。 我是一个送外卖的骑手。上周有一件事让我觉得特别温暖，就是我当时接了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的订单，位置比较难找，稍微耽搁了一些时间，但是送到的时候客人没有责备我，然后还特别客气的跟我说了一句谢谢，辛苦了。很多人说送外卖特别不容易，希望大家多体谅，但是我认为其实把大家的饭准时送达是我们的职责，不存在什么体谅不体谅的。像这种我们已经迟到了还能保持礼貌而且还不生气的客人，我觉得他们才是值得我们去尊敬的人。 累了一天回家没人等门，油灯坏了房间显得冰冷，肚子好饿想要吃碗泡面，热水瓶里开水一滴不剩，这里少了你的笑和眼神，好像什么都蒙上了灰尘，原来我才是最依赖的人，我需要你比你需要我深。谢谢你的照顾，你的体贴，美好的世界，我把幸福看得太简单了点，你有多用心我却没有发觉，谢谢你的照顾，你的离开让我对爱有更多了解，现在才说也许太晚了一点，失去过的人会更珍惜一点。 我想应该静下来走一段路。民谣是最安静的角落，活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吹在你 穿上最舒适的 T 恤，可是一脱下来身体都僵硬了，我选择

尝过生长，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，忍住情可回望就忍过希望，一如年少模样，日生一火朝着痛彻一火山王，你要去的地方细雨春梦，抬起抬起希望，听街声闻时光，或走俗寻常，请隔壁过断桥，踏入泥土香，一根烟给路客，揭发着星光，在鞋跟上无所谓远方，趟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，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，忍住情可回望就忍过希望，一如年少模样，苦旅一火冥想，欢喜一火春望，你要去的地方，一清楚有时沿途必走齐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，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，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，你要爱荒野上风声，胜过爱贫穷和思考，暮冬时烤雪吃下写长信，早春不过一棵树。 是我的

在沉沉淡淡的清香，远处的闪电像巨人一样沉默朝前走，别回头，要永远的洒在忧郁的胸口，而这里不再像昨天那样的倔强。下一下一马，昨天种种艰难困苦捆绑过来，下一我、哦、下一没有谁能明白谁 字提醒我休息。